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春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做梦一下扯仙台，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头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雨光过半耳边。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练练。这是四位，给这儿续神啊。这是南京，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烟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呀？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点啊？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还是要继续曲艺作品里的三字经这个主题，接着和您一起啊，边听段子边往下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物。昨天呢，我们结束了对三字经里啊七情的介绍。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么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啊，咱们不是从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啊，介绍了数字之后，开始呢，把我们生活当中啊，《三字经》的作者认为孩子应该掌握的一些知识，按照几个一组，分组的进行了介绍。三个一组的时候啊，介绍了三组，九样。三才、三光、三纲啊，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四个一组的时候呢，就没有三组那么多了，编了两组出来，约春夏，约秋冬，此四时运不穷，约南北，约西东，此四方应乎中啊，分别是四时四方。五个一组六个一组的时候呢，也是各找了两组，约水火木金土，此五行本乎数，约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这是五行和五常啊。到六个的时候呢，分别介绍了六谷和六畜，稻粱菽麦黍稷，此六谷人所食，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那么从七个一组开始呢，这一组里的成员越来越多，但是这个组的数量就没有那么多了，只剩下一组了。七个这组呢是七情，约喜怒，约哀惧，爱无欲，七情剧，咱们昨天告一段落了。今天呢，咱们该进入八个一组的内容了。这一组内容啊，它所蕴含的知识背后的意义，在中国古代和我们今天去了解同样这一方面的内容啊，其实是有着很大的差别的。我们分别来了解一下。咱们先来看看这八个一组是什么。刨土革，木石金，丝与竹，乃八音。这八音呢，指的是咱们中国古代所使用的八种类型的乐器啊，不是八样乐器，是八种不同类型的乐器，分别以前面咱们所列举的这八样啊为材质制成的。刨土革，木石金，丝和竹，总共是八样。咱们先不具体看这八音，这八种类型的乐器，咱们先从整体上啊来了解一下音乐在古代和现代我们人类看待它的这个不同。今天我们提到音乐，会知道这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艺术形式啊，和美术、建筑、雕塑等等，这都是姊妹艺术。不过今天我们看待音乐的时候啊，有一个共识啊，艺术界的共识，音乐和其他姊妹艺术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可以直达人的内心。 它不需要你具备很多方面的这些知识啊，单纯的我们听到一个音乐就会被这个音乐所触动。尽管每个人听到同样的作品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反应，但是它都能够直达你的内心。那这一点已经经过很多啊，我们的这个科学家也好，音乐学者也好，进行过类似的研究啊，包括西方曾经试过把这个莫扎特的音乐送到非洲的雨林里面的原始部落啊，去给还处在原始社会的人听，那他们是没有受过现代文明的教育，连字都不认识啊，那更不用说去接受系统的音乐培训了。可是他们听到莫扎特的音乐的时候，也会做出他们的反应。当然，这个反应可能令我们现代人会觉得很匪夷所思啊，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们被这音乐吓得四散奔逃。尽管对音乐内容的理解可能我们有不同的偏差，但是我们都能够看到这个音乐只要它一响起就真的直达了人的内心，让人做出了某种反应。我们今天其实也有生活当中很多这样的朋友啊，有过这样的例子，说我五音不全，这个没什么音乐细胞，哎，可是你真的给他听一个作品，他往往啊，这个音乐响起的时候，他也能够感知音乐里面蕴含的情感。今天我们待会儿在节目中啊，这个今天咱们某种程度上来讲，还真不是以曲艺作品为主，咱们专门提到音乐，后面会有很多音乐作品啊，跟我们今天所讲的这八音有关，我们要给您做一个展示，您待会儿也能够从中啊，感受到这个音乐直达内心的力量。这都是我们今天现代人看待音乐啊，有这样的这些判断。可是在咱们中国古代，特别是在儒家思想里，儒家的体系中啊，音乐的含义远远不止于此。它是礼乐制度的代表，换句话说，某种程度上它是国体的象征。所以《论语》里说什么呢？说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一个成语，礼崩乐坏。礼乐制度解体，实际上就等于啊，整个国家的典章制度已经慢慢的被废弃了，社会制度、文化秩序全都出现了巨大的问题，礼崩乐坏。这种局面出现，孔子是非常痛心的，所以我们会看到《论语》里面有那样的表述。那么在儒家思想体系当中啊，乐、音乐，这是孩子学习的过程当中必须要去掌握的一部分内容。咱们之前提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当中乐排在第二位啊，仅次于礼。您可以想象啊，在古代它的重要性。那么刨土革、木石金、丝与竹乃八音，三字经里面介绍的这八音呢，实际上是让孩子们啊，对于我们演奏音乐的时候所使用的乐器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下边呢，咱们就分别看一看这八音。先说这头一样，刨啊，刨这个字我们今天都已经不属于现代汉语的常用字了，生活中见到它的机会也不是很多。这东西是什么呢？说出来挺可乐的，我这些年还真在一个公共场合见到过这个字，一个菜市场里头卖东西那小贩应该是挺有学问的啊，他卖的东西呢叫刨瓜。这刨啊，左边是一个夸奖的夸，右边呢是一个书包的包，这字念刨啊，今天它可能指的是某一种特殊的这个，有点类似咱们说西葫芦似的那么一种蔬菜。但其实在中国古代啊，这个刨本身呢，它是葫芦类植物的一个总称啊，我们统一把各种各样的葫芦科的植物都称之为刨。您别小看这葫芦科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您可真是少不了跟它打交道，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虽然天天吃着各种瓜，西瓜、南瓜、黄瓜啊，但是可能我们没有多少人能够意识到，所有的瓜类作物全都属于我们植物学里葫芦科的大家庭，都是不同的葫芦啊。我们平时想到葫芦是葫芦娃那种，是吧？一大一小两个，中间这个凹进去一块，那只是一种长得比较标志的葫芦啊。咱们中国古代用葫芦类的作物，就咱们说这刨瓜类的作物啊，做乐器的这种类其实是非常多的，包括笙、鱼啊，咱们说那南郭先生滥竽充数那鱼，哎，也都是使用的这个刨类的作物来制作这个乐器。今天我们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会看到使用的那个葫芦丝啊，其实它的前身就是先秦时期的葫芦笙啊，后来逐渐的演进改造形成今天的葫芦丝啊，也是用这个刨瓜类的作物来制作的乐器。 咱们提到这八音啊，也别光我这么用语言介绍，咱们把这八种类型的乐器都找一个代表，您也听一听咱们中国古代这些乐器的音色。不过呢，虽然是古代流传下来的乐器，但是咱们别光听古乐啊，那样今天的人咱们听着有时候也有距离感。咱们现代的流行音乐当中有很多优秀的音乐人啊，他们也在尝试着把我们中国的民乐的这个内容，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文化精髓啊，加入其中，做了一些很有益的尝试，咱们穿插着来欣赏一些。说到这个袍啊，咱们来欣赏一首现代的流行歌曲，使用了葫芦丝这种咱们今天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乐器啊，来演奏其中的一段旋律的这么一首歌。年轻一些的朋友呢，应该会比较熟悉啊，郑钧创作演唱的一首歌叫《灰姑娘》。 什么都能放弃，居然今天难离去。你并不美丽，但是你可爱至极。哎呀，灰姑娘，我的灰姑娘。总在伤你的心，我总是很残忍，我让你别当真，因为我不敢相信你如此美丽，而且你可爱至极。哎，灰姑娘，我的灰姑娘。想到我的心会疼，如果这是梦，我愿长醉不愿醒。我曾经忍耐，我如此等待，也许在等你到来，也许在等你到来。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我什么都能放弃，居然今天难离去。你并不美丽，但是你可爱至极。哎呀，灰姑娘，我的灰姑娘。在伤你的心，我总是很残忍，我让你别当真，因为我不敢相信你如此美丽，而且你可爱至极。哎呀，灰姑娘。 许在等你到来，也许在等你到来，也许在等你到来。 以葫芦丝的旋律开始，以葫芦丝的旋律结束，非常优美的一首歌曲《灰姑娘》。说完了袍，咱们再说说下边这个土啊。今天我们可能会想着土怎么当乐器啊，抓把土那也不出声啊，但是那土啊不能直接来演奏，但是咱们可以把土泥土烧制成陶，陶器就可以做乐器了。这是咱们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一类乐器，比如说今天我们还经常能够看到的埙。刚才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说到啊，这个音乐艺术有一点是其他姊妹艺术不能比拟的，就是它可以直达人的内心。我们今天要请您欣赏一首用埙演奏的乐曲，我相信这个作品就绝对可以啊做到，哪怕您完全没有听过这首作品，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它背后的故事，可是您都能够被作品当中所传递出来的这种情感而打动啊，因为这个埙这种乐器非常的有特点，它在演奏的过程当中可以去模拟出我们人类啊表达一些情感的那个声音。这么着，咱们这曲子呀，先来听，听完了我再告诉您它叫什么名，表现的是什么内容。怎么样，听众朋友，您看像刚才这样的一首曲子，即便是在我没有告诉您作品的名字，也没有给您讲述这作品背后的故事，它的背景是什么样的，我都没有提，仅仅是这样一个作品播放给您听，我相信收音机前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感受到乐曲当中所蕴含的那种悲伤的情绪，这种情绪就是通过音乐直达我们内心的。 这个作品当中啊，用埙这种乐器表现的一个人啊，如泣如诉的这样的一种声音，一种情感，很容易的就会令每一个听者呀感同身受。这个作品呢，其实是我们现代的啊，咱们的民乐的作曲家创作的一首带有古韵的埙的作品，叫《哀影》。这是根据诗人屈原的同名作品创作的一首音乐作品啊。那首诗作大家应该也比较熟悉，哀悼的是这个楚国啊，郢都都城被秦国攻陷了，楚怀王受辱于秦，百姓流离失所。屈原看到这样的场景，写下那首不朽的篇章《哀影》。那么后人用埙这样的一个乐器来把诗人当时内心的那种伤痛、那种无助这样的情感进行了一个表现。我想我们也可以从中感受到啊，咱们中国古代的乐器它丰富的这种表现力。第一时段咱们先了解刨土这两样吧，还有六样，咱们今天啊说的哪儿算哪儿。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继续了解《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物里为我们介绍的八音。 家看看， 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 带上笑容，带上祝愿，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问个平平安安。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你快乐吗？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常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神，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儿烟卷儿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烟花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咱们继续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物。今天咱们看的呢是刨土革、木石金、丝与竹、乃八音这一句，中国古代的几种不同类型的乐器。刚才咱们聊过了刨土，下边呢咱们说说这革啊，革就是皮子，用皮子做的乐器，今天大家也可以很容易的想到啊，鼓。这不光是中国古代用，咱们今天做各种各样的鼓也得用这个皮子，而且不光是咱们中国的古代乐器民乐使用，西方的乐器当中也要用这个鼓，而且他们分的可能更细啊，除了有这个大鼓之外，有这个小军鼓，还有定音鼓啊，鼓也能够敲出不同的这个音阶来啊。咱们中国的这个鼓呢，也是有各种大小不同、音色不同的这个差别的。在说到用革制作的乐器的时候啊，我特想跟您插这么，其实也不算题外话，但是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这么一个事儿。我们今天生活当中大家还经常有一个说法叫吹牛皮啊，你别在这吹牛皮，或者简单的缩减版甭吹牛啊，就是说大话的意思。可是我跟大伙儿说啊，这个吹牛皮等同于说大话，这其实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对于一个古代词汇的误用。吹牛皮这个说法古已有之，但它的本意并不是指人说大话叫吹牛。为什么？牛皮在古时候啊，人们用它来做乐器，做的是鼓，这个乐器是敲的，敲牛皮是可以的，但吹你应该去吹那些竹类的乐器，吹那些刨类的乐器，吹那些土类的乐器啊，咱们刚才介绍了刨瓜类的葫芦笙啊、鱼啊，这都可以，埙这也可以吹啊，后面咱们提到竹子、笛子，这都可以吹，这些都能吹，可是对于革类的乐器鼓，您是不能够去吹的。所以说吹牛皮指的是什么呀？古时候的意思是说满不是那么回事，驴唇不对马嘴，不搭调，你这是一个错误的做法，拿牛皮去吹。咱们今天有一个这个顺口溜，反正我前些年听过，我不知道是谁编的啊。牛皮不是吹的，泰山不是堆的，火车不是推的，就都是带着这个灰堆折这个韵脚啊，这么一组。我们不应该去错误的使用或者说做的一些事情。那么这是咱们说到啊刨土革、革类的乐器的时候插这么一个小趣闻啊。当然咱今天您也别非跟人家较劲啊，还去恢复吹牛皮的这个本意，那这个语言交流当中估计别人听不懂您的意思，咱们今天还就把吹牛皮当说大话讲也没事啊。咱们下边来听一个跟使用这个革类的乐器鼓有关的曲艺作品吧。咱们也别光听其他形式的音乐，咱们毕竟曲艺是我们开心茶馆这个主题啊。咱们欣赏一段京韵大鼓作品《击鼓骂曹》，由洛派京韵名家刘春爱演唱。Thank you. 天子把粮饷，不知为上岸流表来归顺，要请一位风流名士前 无所不通，曹操说 时早晚接物语，我听那边哼并不推辞，应声而去，到次日曹孟德实在想扶他们把殿中共请 并未更衣，断喝了一声无礼，你为何不讲这衣衫更换，这迷横将破衣脱去，赤露身形满堂中，文武不关其度颜面，这迷横旁若无人，颜色不更，故意的迟延了半晌，徐徐逐库，这曹操大怒，说好一个迷横镇大胆，在庙堂之上如此无礼，却为何那个羞耻全无义务，祢横竖欺君罔上，方为无礼，我要不一路倾国之体，父母的一心和言语不同，轻薄哪国是啊，着物祢横说，着这木下就是你的奸雄，你不辨前欲着在目，把那忠言着在听，不读诗书着在口，不通经书着在行，你不容天下的诸侯着了你的肺腑，你常怀弑君篡逆，着了你心胸，我本是明教的班头司门领袖，你如果充当不力的奸贼的昏庸，只骂得曹操闭口无语，羞愤交加，颜色变更，这曹操要暗用奸谋施诡计，借鉴杀人是他素日之能，冷笑道：“我祢横，我命你一往荆州，想说刘表事成归来，我保你做公卿。” 欣赏了刘春爱先生演唱的这段京韵大鼓击鼓骂曹，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今天啊，我们看过了三字经里面介绍的八音当中的三类乐器袍、土、革，下期节目我们再和您一起啊继续往下了解另外五类中国古代的乐器形式。接下来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6 兆赫。 曾经并肩往前

谁把星光点亮，谁把彩虹画上，把明天变晴朗，谁把微风吹得如此接近自然，眼泪能风干，谁把忧伤释放，谁把寂寞关上，把昨天都遗忘，谁把节奏变得如此自然婉转，心变得简单，我愿意陪伴明天的路上。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二零一八。